断河，水流湍急，角色停留当中不做任何操作的话，肯定要随浪被冲走。朱光义的技能被君莫笑直接一剑抵着脖子按入水中，此时想的是如何摆脱叶修和方瑞的纠缠，怎么和水流作对，这种事儿那都得之后再说。这一下到水底，君莫笑和海无量的攻击就没停过，而且两人上来就抢占了有利位置。什么是有利位置？在这种流动的水域里，顺流的方向就是有利位置。顺流而下的攻击非但少受水阻力，在水势的推波助澜下反倒会更快。断河这么急的水流给予的加速状态可真是不得了。朱光义一开始还想着这两位是要把他逼到尽头，然后直接冲出地图，但没几下后就知道自己多心了。就这样持续下去，不到尽头自己就已经失体了。知道形势艰难，朱光义这才果断求援。不大会儿后就听到扑通的落水声，朱光义心里一阵激动，心想应该是支援到了，而且这支援的声音来自上游，也就是说这一位又抢占了相对君莫笑和海无量来说的有利位置，可以利用水流 buff 来加速。张伟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，他冲到河边后没有贸然入水，沿河追走，仔细观察确认到了准确位置后，这才选择了从最有利的位置入水。一下来，张伟的魔道学者森罗就发起了攻击，一个扫把旋风，挥舞着扫把顺流旋下，转眼杀到了二人面前。旋转的拍打，叶修方瑞想躲势必要让角色让开，可这一让就等于把技能从被压制的境地给解放了。但叶修方瑞是那么好打发的吗？叶修的君莫笑长袍一闪，让位给了森罗，但跟着就拂袖一抖，暗夜斗篷挥出，就朝着森罗和纪冷两个角色覆去。张伟自己就是魔道学者，这要被自家技能一招拿下未免太难看了。眼看斗篷拂来，森罗挥舞着扫把一敲，魔道学者在空中可以挥舞扫把完成高达6次的随意跳跃，现在在水中扫把掌握的功能同样可以助其进行移动。这一敲，森罗忽然就朝水底更深处一沉，暗夜斗篷顿时甩了个空。周光义的技能此时比起森罗本就更有空间，借水流的冲势顺势急下，也将这一斗篷给避过。沉得更深的森罗此时已经又一次挥舞起了扫把，竟是自下朝上的朝君莫笑打来。君莫笑呢，千机伞挥下，抖成战矛，一个攻击招架挡开了这一下。一旁的海无量双手间水纹颤抖，突地朝下一挥水，气流在水中旋转几下，轨迹倒是清晰无比。森罗连忙又是一挥扫把，折了下身形避过。星星两个就这么居高临下对付起了森罗，而纪冷在这一刻好像被遗忘了一般。周光义郁闷无比啊，他刚才躲避时的顺流急下，其实心中也有点小谋算。他想的是自己这样一急下，星星两个势必要追，张伟的森罗在低位只要稍等，立即就能再抢到有利的上流位置。哪想他一游开，那二人根本看都不看他，却是追着森罗打了起来。纪冷是脱身了，但问题是朱光义能看着张伟被打而不上去援手吗？自己那点小算盘太实诚，在这两位面前根本就不够看呢。朱光义的纪冷乖乖的又杀了回来，但是叶修方瑞就在这短暂以二敌一的时机，已经又一次抢到了有利的上流位置。纪冷回来了，跟张伟的森罗一起处在了下游。位置上是下游，形式上也是下游。河岸上并不放心张伟、周光义二人的邹远等人无心和星星过分纠缠，召唤师风客的召唤大军此时承担着阻碍敌人的作用，但是在枪炮师的远距离重火力面前，一般的召唤兽到近身时也基本被轰杀的差不多了。死亡骑士倒是坚挺， 但是这个在行动速度上有重大缺陷的召唤兽，在无配合的情况下进行阻拦，只会被人轻易绕过，根本没什么用。眼看着自己的召唤兽一次一次被唤出，被轰杀，朱孝平心疼得要命。召唤兽死了是不伤风克的血，但是每一次召唤都需要消耗法力，所以每一场战斗中的每一次召唤都需要慎重计算，每一个召唤出来的生物都要做出有价值的贡献。就好像其他职业，每一个消耗了法力的技能出去，或造成伤害，或扰乱节奏，或牵制住目标，总得尽可能的有价值。而现在风克的召唤兽固然起到了掩护他们的作用，但这消耗的未免有些太快了。以朱孝平的比赛经验来看，这一场他的消耗节奏有些过快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否则法力过早的干涸，风克将彻底沦为一个场上的废人。 你们先去，我来掩护。 于是朱孝平在频道里毅然说道，他决定了要铺开阵势和星星这三位好好周旋一番。他是召唤师，可以召唤出很多亲爱的助手，他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。只是这样一味的避让，让召唤兽充当炮灰，看起来并不明智。朱孝平甚至感觉对方可能是在有意的进行这种消耗，从沐浴成风的攻击节奏中，他读出了这种意味。 好， 邹远和莫尘楚没有太迟疑，召唤师这个职业确实在场上应该有着一拖二甚至一拖三的能力，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正面对手，朱小平可以细心的操作控制好自己的召唤兽，不会那么轻易被对方消灭。他召出了死亡骑士，眼盾挺上，风克自己紧紧地跟到了死亡骑士的身后。这一次他不会距离对方上远就摆出召唤兽，他要正面操作，利用死亡骑士的掩护冲到足够的距离后再摆开召唤军团。当然死亡骑士的移动比较慢，对方如果诚心要保持距离大可以办到，但如此朱孝平的阻挠任务也算完成，顶多付出一个死亡骑士的牺牲，比起之前一个接一个的召唤兽被叫出给他们留守身后要廉价多了。 轰轰， 炮火不断地在死亡骑士的盾牌上炸开，死亡骑士的身形也有晃动，但步伐依然坚定。不出朱孝平所料，对方不会为了击杀这个死亡骑士还摆开了放风筝，他们没有停速，直接追来。但是这一次有自己在，他们休想轻易绕过。一寸灰拔刀挥舞，刀锋上流转着鬼神之力。 要放鬼阵吗？ 朱小平看得清楚，灵猫被召唤放出，召唤阵干脆就在距离一寸灰不远的地方，在死亡骑士的掩护下，朱小平根本不怕打断。放出的灵猫敏捷地扑向了一寸灰，被攻击或是闪避，鬼阵的吟唱都会被打断。由沐浴成风去轰开灵猫，那这边的火力压制会松懈，城市可以冲上。有操作果然不大一样啊。朱孝平对自己的状态相当满意，按说今天感觉不错呀，擂台赛上怎么会被一个新人打爆呢？真是想不通。或许今天是那美女的幸运日吧，没见于峰都被他给正面攻下了吗？说起来，那美女现在还在星星的第六席上，如果她出战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？朱孝平觉得局面掌握不错，倒还有心思想别的。状况也正如他所料，灵猫速度极快的纠缠骚扰，让一寸灰无法释放鬼阵。而这种又快又小的近距离攻击手，又实在不是枪炮师和正轨两个职业容易应付的。朱孝平抓紧时间让风克进行召唤，很快军团成型，魔界之花这种不灵活的召唤兽就没有选择了，在枪炮师和正轨面前它的作用实在有限。枪炮师和正轨，枪炮师和正轨， 还有一人呢，星心的牧师呢？朱孝平突然发现星心的牧师小手冰凉不见。风柯一直躲在死亡骑士身后，虽然很注意观察局势，但视角到底有所局限。居然到了此时，军团成型，风柯以统帅之姿威风凛凛站出时，赫然发现对手少了一个。 对方牧师摆脱了， 朱孝平连忙在团队频道里送出消息。摆脱这个用词算是相当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事实上他也就是阻挠了一下，根本没有完成纠缠限制。 攻击， 朱孝平一边指挥召唤兽们冲上，一边也在留意四下，试图找到小手冰凉，而后就发现那边石林的一个入口，小手冰凉恐怕是从这里进去了吧。这里进去的话，朱孝平脑中闪烁着，如此一张大家都熟的经典地图，作为职业选手还是可以在脑中清晰勾勒的。这里进去的话会路过刷新点，刷新点也就是换人区，在星星战队极其有限的比赛资料中，他们就用过这样的战术，让治疗退场换一个攻击手进来。而现在星星可以换上的这位攻击手，恐怕已经不会再有人质疑他的强力，至少百花不会。朱孝平心念连闪，连忙发出消息， 治疗组换人区，很可能替换韩燕柔上场。韩燕柔上场现在做什么呢？ 看到朱孝平消息的百花众此时却没有他那么紧张，还在公众频道发出了消息调侃。邹远和莫楚尘终于及时赶到，轻松助张伟和周光义摆脱局面，现在拉开了阵势，正准备好好的以多欺少一下。 当然是来战斗了，叶修在频道里回道，这个地方要治疗有什么用啊？ 君莫笑的身后，河两岸被无法逾越的山壁阻隔，断河成瀑布飞流直下，从这缺口朝外望去，倒也可见一片大好风景，但是没有用，这里就已经是这世界的尽头。